我们以前在这个电影电视作品当中会看见叫保险调查员哈。 其实我们的保险调查员呢，和我们的正常的白领啊，或者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在办公室职场的工作人员也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可能和一些医院呢、啊、和一些这个一些机构有联系啊，然后方便呢去调取一些资料，没有说我们真的影视剧里展示的那么酷， 就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 专业性是可以保证的啊，专业性可以保证的 啊。那什么时候需要保险调查员出场？ 一般来讲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之前的这个杀妻骗保案，这种情况，他在短时间内购买了大量的这种意外险，这个时候，当他发生赔付的时候，就会触发我们的机制，我们就会进行整个这样的一个调查。其实我们自己呢，并不是有一个岗位叫做保险调查员。 哦，他不是个岗位。 对，他不是一个岗位。我们的岗位叫做什么？叫做核赔。我们有核保，就是看看你这个能不能承保。核赔呢，就是看看你这个能不能赔。 一个是处理事前，一个是处理事后。 对的，对的。所以核赔这一块呢，他就会看你有没有，比如说你在购买之前有没有既往症啊，或者说你这个有没有故意骗保这样的意图，会进行调查。 骗保的事情多吗？ 通过终身寿险骗保啊，这个情况还是相对较少的，但是也会有一些市场上我们说热点事件啊，通过这种前一阵子的这个杀妻骗保 啊 等等的一些情况。 他们买的都是终身寿险吗？ 他们一般买的不是终身寿险，一般买的是什么呢？意外险、定期寿险等等。为什么呢？因为终身寿险相对于定期寿险，相对于意外险，它的价格是相对较贵的。可能我买一个意外险享受几百万保费，可能我只需要一两千的保费，但是我买这个定期寿险可能需要不到一万的保费。但是你如果是通过定期寿险我享受几百万的保费，可能我这个保费要五六万六七万，就价格就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呢，可能定期寿险和这个意外险骗保的情况会多一点。这个真的说发生这种情况，其实保险公司呢也会联合起来进行调查啊，所以成功骗保的并不是特别的多。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惠民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北京京惠保参保倒计时仅剩三天，去年全北京有150万人参保，今年保障升级，一年只需79元，最高享330万医疗保障。微信搜索北京京惠保了解详情。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为缓解北京市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惠民保险北京京惠保应运而生。2020年10月问世以来，就受到150多万北京市民的青睐。2021年度北京京惠保首先保障变得更加全面，在住院医疗责任方面，在保留去年的住院医保范围内医疗费用保障100万元自付医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住院自费医疗费用保障100万元，让温暖的分量更重一点。其次，重疾药品增多了，每增加一种特药就能多为成千上万个参保家庭减轻经济负担。京惠保特定高额药品目录由去年的17种特定高额药品扩展到60种，包含120万一针的抗癌神药 CART 细胞疗法在内，让温暖的覆盖更广一些。同时服务再升级，2021年度北京京惠保将健康服务项目从18种提升到24项，让温暖的力度更大一些。最后，质子重离子登场，北京京惠保将目前国际公认的有效尖端抗癌放疗技术质子重离子治疗费用纳入保障，让温暖的方式更多一些。一份安心的保障，守住这一刻的美好。北京京惠保79元一年，享最高3个100万加30万的保障。想了解更多，请关注北京京惠保微信公众号。